星还是那颗星星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山也还是那座山哟，亮也还是那干哟，爹是爹来娘是娘，妈又等啊还吱吱响，点的还是滚滚掉，哇就这么快，星星咋不像那颗星。